为新闻吃早餐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不吃早餐的话脾气会变差。哎，德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说，吃早餐之后呢，心情和记忆力会更好，不吃早餐的话呢，很容易焦虑，很容易烦躁，所以一定要早点起床，留出时间吃一顿丰盛的营养早餐哦。 是谁？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， 就是。

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。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，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 1949年10月8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第一套邮票。1955年10月8号，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归来。1992年10月8号，华夏证券公司在京成立。1995年10月8号，李小双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实现零的突破。2005年10月8号，中共16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2005年10月8号，吴神恩纪念馆正式开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如果你愿意发现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天都很美。这个时间一起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给自己做一份早餐，吃一点水果蔬菜，一个鸡蛋，一杯牛奶，说一句夜，今天也要加油哦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